在这个领域当中呢，最大牌的应该就是迪克牛仔啊。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咆哮》，就是一张翻唱专辑。后来呢，他演唱的很多歌曲都成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其中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可以说最成功的作品了。那凭借这首歌呢，他在内地是收获了一大票的歌迷。虽然说现在一提这歌，大家想到的都是迪克牛仔，但是歌曲的原唱其实并不是他。那么起初呢，这首歌是由歌手黄仲坤演唱，收录在94年发行的专辑《爱与承诺》中。据说呢，当时唱片公司是想让梁朝伟来唱，但是呢，阴差阳错就落到了黄仲坤的手里。不过呢，真正把这首歌唱红的还是迪克牛仔。跟原唱相比呢，迪克牛仔在歌中加入了大量的摇滚元素，让这首歌呢听上去显得更加洒脱。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在迪克牛仔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咆哮》之中呢，还收录了他翻唱的另外一首歌曲《爱如潮水》。很多人呢都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张信哲，但其实呢，这首歌的旋律在1990年的时候就已经被用过了，而且呢，用它的人就是作曲人黎费辉，不是黎耀辉哈，是黎费辉。 当时呢，黎费辉出了一首歌叫《爱你的余温》，但是呢，没唱火。后来呢，李宗盛就用这首曲子填了《爱如潮水》的歌词，结果呢，就被张信哲给唱火了。一起来分享张信哲的《爱如潮水》。C 说，记得以前一直分不清楚迪克牛仔和动力火车，风格都差不多，而且呢都给电视剧唱过主题曲。后来呢还是靠人数才区别这两个组合的。迪克牛仔是一个人，动力火车是一个组合，好吧。白鹿说，原来爱如潮水是这么来的呀，再也不敢说自己是张信哲的铁杆歌迷了。不过黎费辉确实给张信哲写了不少的好歌。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呢，像《爱如潮水》这种形式的翻唱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李克勤演唱的《红日》，那么这首歌呢算是他的代表作了哈哈。这个歌词呢激昂上进，充满激励人心的能量，同时呢也是李克勤的心声，所以说呢直到今天依然被很多人喜欢，尤其是喜欢这个粤语歌的朋友哈。但其实呢这首歌的原曲呢是一首日文歌曲，当时呢翻唱日文歌还是比较常见的。那个时候呢李克勤参与拍摄了一部电视剧，并且要求创作主题曲，当时呢公司就把这歌给他了，让他进行填词。一起来分享来自李克勤的《红日》。 迎着朝阳在路上，在微博上说开车堵在高速上，终于能听到完整版了，调大音量尽情享受，欧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假期快乐。可乐妞也说放假还依然在听节目的是不是真爱哈，是是是，所有听节目的都是我的真爱。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因为翻唱再度走红的歌曲。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 让晚风轻轻吹过，伴送着情有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让晚星轻轻闪过，闪出你每个希冀与落花， 在1999年的时候，歌手齐秦演唱了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不久之后呢，这首歌就红遍大江南北。但是呢，可能年轻一些的朋友不太了解哈，齐秦还没出道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歌了。《月亮代表我的心》是由翁清溪作曲。以前呢，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写了很多很多歌曲。在1973年回国之后呢，带着自己的曲子找到了作词人孙怡。后来呢，孙怡就挑中了这首曲子，写完词之后交给了唱片公司。后来呢，公司安排了两个人进行演唱，首先被分配到的是陈芬兰。那么后来呢，公司旗下的另外一位歌手刘冠霖也拿到了这首歌曲。有意思的是，虽然说刘冠霖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版本比陈芬兰的版本出现时间略早，而且呢，唱片编号呢也比陈芬兰的比较靠前，但是呢，由于陈芬兰是最早拿的这歌，所以说呢，人们还是把它当作是原唱。但是呢，如果说要论影响力，还是齐秦的最大。当年呢，很多人把他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当作是20世纪最成功的翻唱情歌之一。已经打动我的心。 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其实呢，齐秦也有很多歌曲被别人改编和翻唱过，最有名的就是那首《思念是一种病》。这首歌呢是齐秦在1989年创作的，这首歌呢当时本身就挺火的，但是呢在后来众多的翻唱版本当中，张震岳和蔡健雅合唱的版本知名度应该算是最高的，而且呢也是最颠覆的。原版的《思念是一种病》歌曲长达4分14秒，但是呢内容很简单，歌词就那么几句：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啊，这等等，就是我们知道的副歌部分就一直在反复的这样去循环哈。但是呢在张震岳的版本之中，他把这一段当做了副歌，并且呢加入了大量的原创内容。那么接下来就来分享张震岳、蔡健雅共同演唱的《思念是一种病》。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点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也是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鼻息 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就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多久没有？ 梁超说我在呢，超级喜欢张信哲、红日、齐秦，我一边收拾屋子一边听，老公做饭，虽然说不能出去玩，心情也是美美的。 OK， 从你留言已经体会到你的幸福了哈。好吧，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那么在下半场呢，我们会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张韶涵、张磊、萧煌奇、费翔、王菲等等他们的翻唱作品。那么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待会儿见喽。 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

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么在四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依然是直播陪伴各位，今天也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祝各位假期快乐。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盘点的是那些因为翻唱再度走红的歌曲，欢迎大家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如今的歌唱类的综艺节目呢很受欢迎哈，这个不用说了，不管是这个选秀类啊还是竞赛类啊，总是能创造出很大的这样的话题。那么这一类舞台呢也经常能够出现很优秀的翻唱作品，比如说拿今年开播的歌手来说呢，节目播出的那段时间，每一期都有两三首歌都会登上热搜。那么记得当时讨论最多的应该就是张韶涵演唱的《阿刁》，这歌原唱是赵雷，当时呢他在这个西藏漂泊的时候呢认识了两个姐姐，一个叫明月，一个叫阿刁。后来呢赵雷就写了两首关于姐姐的歌，一个是未给姐姐递出的信，另一个就是阿刁。张韶涵呢听了阿刁之后呢很喜欢，决定呢把她带上舞台。那么在原版当中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命运多舛，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数不尽的车站。张韶涵呢把最后一句却不甘平凡的腐烂改了，改成甘于平凡却不甘平凡的溃败。那么因为这一句修改呢，让很多歌迷也是有感觉，觉得张韶涵应该是在唱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分享张韶涵现场版本的阿刁。巨肺歌手张韶涵，阿刁。最近几年的民谣一直很火哈，如果说要给民谣风的热潮找一个起点，很多人都会说是2015年 在那一年的歌手张磊凭借翻唱南山南在好声音的舞台上获得了导师的转身，开启了自己的冠军之路。那么这首这个南山南的其实并不是他唱的，我们都知道是另外一位歌手唱的，而且呢这个中间还有一些这个是吧，不太开心的事情。可能大家更熟知的还是张磊这个翻唱的这一首南山南。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吧。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尽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独，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他的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女人和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他的梦，安安。 云朵说，人在异乡用网络收听，超吧过节以来上节目辛苦了，劳动的人们最可爱，五一节快乐。乐乐说，听过原版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觉得很好听，那是深情款款轻轻的诉说对爱的无奈。那么迪克牛仔是声嘶力竭的呐喊，两个版本的演绎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尽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大梦初醒，荒唐了一生。南山南，地久比南山有孤独， 在2010年的时候，歌唱类的综艺节目刚刚兴起，记得当时呢有一首歌特别火，就是《你是我的眼》，因为被太多人在舞台上翻唱过，所以说这歌太红了。那么随后呢，故事背后的故事也是浮出水面。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萧煌奇，那么他出生的时候呢，因为先天性白内障而丧失视力，4岁的时候呢做了手术，变成了弱视。但是因为用眼过度，15岁的时候再度失明。不过呢，他一直保持着非常高昂的乐观的态度，热爱音乐和创作。后来呢，就写出了《你是我的眼》。那么这首歌发行的时间呢，还是2002年，但直到2010年，这歌才因为被很多人翻唱而大火。也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有很多人开始关注到萧煌奇。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清晰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我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先看？ 我和他的黄金时代说，记得当时我是在《绝世好男人》这部影片里听到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在脑海里至今还保存着男主人公在马路的一头看着女主人公，嘴里唱着《月亮代表我的心》。哎，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依旧喜欢这首歌和这部影片。 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先看？ 甲乙丙丁不是我说，每一个坚强的人都叫阿刁，即使命运如此坎坷，你都走过来了，这样真好。张韶涵用自己的方式演绎了鼓舞人心的阿刁，希望给那些正在困境或失意的你一些鼓励。打不死的小飞飞说，来了来了，超哥假期快乐，迟到了。广仔也说，我在广东的路上不太方便听节目，但我还是听了，因为翻唱而大红的歌曲，我就想到陈百强的《一生何求》，今宵多珍重，李克勤的《红日》。这是萧煌奇给我们带来的《你是我的眼》。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因为翻唱再度走红的歌曲。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那么除了各种综艺节目之外呢，春晚的舞台哎，也是一个很好的打歌平台哈。毕竟呢，春晚已经成了现代人的春节新习俗，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有很多歌手还有优秀的歌曲呢，都是通过这个舞台被人熟知。我们先来说一个比较早的，在之前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分享过，就是1987年春晚 费翔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那么节目播出之后呢，这首歌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没想到呢，不久之后大兴安岭还真是发生了火灾，很多人呢都调侃这个事儿哈。但是呢，这个事儿呢绝对是不能这么去说的哈，它不可能有任何的关系的。不过呢，这首歌的原唱呢倒是台湾的歌手高凌风。在80年的时候呢，爱尔兰的诺兰斯家庭乐队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性感音乐。两年之后呢，也就是1982年，歌手高凌风呢把这首歌翻唱为了冬天里的一把火。然后呢又过了五年，费翔呢把这首歌带到了春晚的舞台，使得歌曲呢在国内大火。一起来分享一再来分享一次吧，这首非常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 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 天狼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说，超哥那个中国好声音上的一个人翻唱的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也可以啊，还有新人报道，欢迎欢迎你。Grace 夫说，张韶涵版本的伴唱真的是点睛之笔，感觉很有层次感，特别好听。大上说，给张韶涵做伴唱的有个小姑娘，好像当初赵雷在歌手舞台上唱成都的时候也登过台。嗯，是吗？宋月说，追了一整季的歌手，觉得张韶涵的唱的所有的歌就这首阿刁最好听，主要是一开嗓那声音就太惊艳了。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在最近几年春晚的舞台上呢，依然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翻唱歌曲，比如说很经典的王菲的《传奇》。那么这歌的原唱我们都知道是李健，但是呢他在当年呢还不算特别的出名了。不过呢李健的才华还是很受肯定的，秋裤男神嘛。王菲呢就是他的忠实歌迷之一。据说那一年的春晚之前哈，王菲交给春晚导演组很多备选歌曲，大部分都是李健的作品。那么除了传奇之外呢，风吹麦浪、绽放等等歌曲都在其中。最后选择传奇是因为这首歌的内容比较好，同时呢还能兼顾舞台效果，给舞美发挥的余地。一起来分享吧。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